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近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近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近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1, 2, 1, 2, 3, 4 Hello， 哎，破音了，有没有发现？ Hello， 突然发现还破音。没想到昨天被我的这个魔法水弄的，今天你真的是， 我跟你说，刚才我们其实在开麦之前，我自己运气啊，调整了很久，没有想到一打开话筒还是这样。也就是意味着最近可能啊吃喝不是特别的注意， 哎呀， 有点上火了啊。 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最近吃喝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这个大鱼大肉尽量少吃一点，还是要配合这个荤素搭配。 Hello， 哎，好多了。你看刚才 我该怎么说你呢？ 刚才是上班的时候的状态， 现在是 下班以后的状态。哎，我真的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很正式的在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歌，你会唱什么歌？ 嘟嘟嘟嘟嘟。 不要这样吧。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原因是今天是小雪节气， 所以 Q 我来唱歌是吗？ 对，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对，所以呢，今天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梁咏琪的《简单生活》。不知道生活在你们的耳边或者说心里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哎，我就是希望大家这个下班以后的生活呢，也能够简简单单啊。 对的， 虽然是平凡的，但是呢，却是美好的啊。该吃涮肉的吃涮肉啊，该聚餐的聚餐，该回家看电视的看电视，该听节目的听节目啊。 对，打开收音机的万花筒了，期待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菜单究竟是什么呢？ 好，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是由艾科和白洁为你送上的哦。 想要过中平平淡淡的生活，没有人来唠叨，没人操心，说走就走，哎呦，随我高兴就是种快乐。包成面包，头发乱糟糟，整个屋子东西不收都不住门口，天哪，偶尔放肆一下真快活。但是生命其实就像一部迷途游戏，收集美丽回忆，淋雨就淋雨，困了就赖皮，再想自己想着想到心都酸了，梦想就是简单生活。我忙着忙着忙着忙到心都乱了，一无所有，是否轻松？ 随我高兴就是种快乐。 娱乐最王牌， 简单生活，来自梁咏琪。 嗯，我们俩还在商量说我们的这个砸金蛋的项目。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当你们发现，哎，我们前面放了一首歌，歌突然结束了，哎，好像呢，就是没有瞬间反映一个我们的音乐出来，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片花出来的话，我们俩一定是在讨论一些事情。 对对，这些事情有可能是关于你们的。 就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关于你们的， 要透露一下吗？就是我们明天的这个砸金蛋的活动，可能今天晚上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呢，就会有一篇推送，详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等座、二等座还有站座、 站台票。 哦，站台票、 站座，到底是站还是坐？小雪节气，小雪是频出冷招啊，让我们无法应对。《阿甘正传》当中的插曲，我很喜欢，叫做《 Shout to the World》。 好，听完了这首很欢快的、很欢实的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推荐的内容是什么了。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好了，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好了，今天的王牌推荐呢，我们首先从一本书开始。 对，脱口秀演员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李诞 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冷场》。 其实他会有两种形象啊，就是一个是比较幽默的，还有一个是很深沉的、其实你也分不清他到底对人生是乐观还是悲观呢，不知道、 或者是看透之后那种人间不值得、 长得很有喜感的一个脱口秀的演员，现在发展的不错，稍后呢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单元来看看他是怎么火起来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和大家分享一下，叫学习焦虑，你听过吗？ 当然，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担心，就是你看比我优秀的人都在继续学习，不断的充电，我要迎头赶上啊。 我觉得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焦虑已经是一个常态了。就是如果你偶尔见到一个人他不焦虑，你会发现他怎么这么年轻，他怎么这么好看啊，是不是？所以现在有一本书是帮助大家提高学习效率的，就如果你有焦虑的话、你也是个坚持学习的人，你可以看看这本书，叫认知天性。 对、这本书呢其实就是11位认知心理学家用10年的科研心血总结了大家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认知规律，然后推导出最有利于我们学习的法则。比如说提取是重要的学习手段，也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英文阅读题当中的两个关键词 skimming and scanning、 本人要有一些持续的学习效果，可以试试看。每一步有苦有酸，也习惯真实界冷漠对待，留着面对孤单，也脆弱平凡，抬头看夜越黑越是灿烂，很多时间会我要忍耐，笑着哭，哭完就把难过眼泪擦干，不怕有多难，有你的陪伴，要在屋顶唱着我们的歌，纪念我们的为爱勇敢，这一路不变，有你在身边，也许停靠许多地点，都会联系彼此。习惯真实界冷漠对待，独自面对孤单，也脆弱平凡，抬头看夜越黑越是灿烂，很多事教会我要忍耐，笑着哭，哭完就把难过眼泪擦干，不怕有多难，有你的陪伴，要在屋顶唱着我们的歌，纪念我们的许多地点，都会联系彼此的关切，这一路不变，有你在身边，也许看过不同笑容，都不会忘记这老朋友。 甜甜薄荷糖问我们说，我喜欢他这个称呼啊， 甜甜薄荷糖。 他说这个麻烦白姐小哥哥，哎， 啊，我以为你在说他的名字。这一路不变，你看、就是、 一阵油腻的笑声传来、 对你要是刚才不笑的话，不强调这个白姐小哥哥这几个字的话，显得你还没有那么油腻，就是哎，很理所应当。 等会儿， 好吧， 你瞧瞧你天山童老师的笑。好意思吗？ 好了，他说能不能 今年已经60了吧？老朋友啊， 幼稚。他刚才说想要了解一下刚才推荐的书的名字是什么。两本书，第一本书呢是叫做《冷场》，是来自李诞的；第二本书呢是关于学习焦虑的书《认知天性》。 我们其实晚上有推送，刚才已经说过了，可以去推送里面看。接下来我们在周三还会推荐优质优质的纪录片，本周其实也不例外。我们首先来推荐的是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前不久在央视纪录片的频道开播了。 对、 这个纪录片呢，我觉得非常的珍贵的一些影像资料，还采访当年这个西南联大的一些校友。其实 也是展现了这个中国在抗战期间啊，这个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 嗯， 这些优秀的人物， 嗯， 他们的存在， 对，比如说梁思成、林徽因等等等等。 对， 刚才我们介绍了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而对于喜欢自然类纪录片的朋友们，最近有一部新出炉的纪录片不可以错过，叫做《王朝》。这部呢是英国纪录片，是将镜头对准了动物界的权力的争斗，然后堪称是动物版的《权力的游戏》。就是它会针对于大猩猩啊、老虎啊、狮子呀、啊，甚至是企鹅这些动物来说生存法则。 对，这个纪录片呢是每集聚焦在一种动物上，然后揭开很多之前很少被注意到的隐藏在动物家庭当中的生活细节。 家庭当中， 对，个人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 可以去看看哦。 没有。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嘴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假装我很痛，假 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今天是小雪节气啊、祝大家小雪快乐，祝小雪快乐。 我总觉得说好像在这个小雪节气的时候你是在给我过生日吗？ 但是很多朋友说你们在说什么，我不明白你们聊什么。这个其实会有一个很久以前就 铺的一个梗， 对，大家可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没关系，我们再铺一会儿，待会儿再说好吗？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明天我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就是砸金蛋。 对呢，今天晚上就会有一个陆续的规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 明天我们的这个砸金蛋的环节有很多张票要送给各位朋友。 对， 而且顺带一提，我们会在今天和昨天的两篇推送当中选择一位最佳听友，给你发送两张门票， 就是在下面写大段的留言的，真挚的对那个 对对 动力火车有真挚情感的。 对对 对， 并且我们那个是附赠要跟他们合影的机会的。 嗯， 而且我们的票里面的这个一等座也是有机会跟动力火车一起来合影的。 对、所以呢，记得关注我们的白洁 FM 的平台，记得把你们想对动力火车说的所有的话都留言到我们的昨天的推送当中去， 或者还有今天晚上 也 OK 好吗、好吧，这个砸金蛋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一首甜一点的歌好不好？ 对，在这个冬天小雪的节气当中最差一个拥抱。 虽然这两个人听上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同样对于爱情都很执着。 梁山伯与朱丽叶， 卓文萱和曹格的对唱情歌。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

每张脸孔挂满了倦容，消失在地铁口，用过了所有，为何心还是沉重，让动色换的梦 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还沉浸在刚才那首陈敏的《北京 City》的歌词里面。对，其实还没有到十二月，它里面唱了十二月，但是里面有一些关键词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好歌里面呢，能加上一些，比如说北京的元素，比如说他刚才唱到了朝阳北，朝阳北路，唱到了东三环，那种感觉就突然觉得一首歌离你很近。 对。就是不妨就是每次说到这种歌曲的时候，就想让大家报一下自己的地理坐标。 可以把这歌也收藏起来哈。 对， 好了，我刚才因为突然会想到说，我们有多久，或者你有没有很久没有真正去看一个城市的感觉。 对， 我都不记得上一回就是看北京整座城的那个感觉了，就是记得上一回应该是在香山香炉峰，然后或者你看那种感觉，比如说当傍晚，然后渐渐的过渡到华灯初上的那个时候，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只不过咱们现在失去了这个机会。 尤其到了北京深秋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城市最漂亮的季节了。前两天我还去关注了一下那个国宾馆旁边那个银杏大道。真的很美。 对，肯定比李诞要长得美。这不能比啊，不能比啊，景色和人。但其实我们老说颜值即正义，但是有一个人其实他存在的本身就是对这句话的一个否定。我们刚才说李诞，现在真的是火了啊，除了脱口秀之外，他现在还做作家。 对， 自称是滞销书作家， 卖不出去呗。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了他出版了一本新书。 对，你稍微说到李诞的时候清清嗓子。 有为这个颜值即正义的说法， 颜值即正义啊，李诞，这声音就变成这样。 其实说到李诞，就是前两天我真的还见到过他。就是除了在生活当中见到他，还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比如说他自己的大本营就是吐槽大会，是吧？还有前两天的那个和阿雅去参加那个奇遇人生。 对，反正一些节目吧，据说连王菲都点名邀请他上这个幻乐之城呢。最早说明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写一些段子嘛，然后发微博就开始已经赚广告费了。后来呢，王自健的那个脱口秀他也是主要的段子手，就是主要的写手啊，五年的时间他就从这个 携手一下变成了一个电视脱口秀的代表人物，然后又变成了估值十几亿的这个效果文化的创始人，还有两本滞销书，发展的不错。而且谐星作家双重的身份，李诞就觉得说，当综艺啊，去做谐星这件事情呢，肯定是为了赚钱嘛，对不对？就是让别人也开心。 是，但是写作这个事儿对于他个人而言，就是单纯为了自己开心。他觉得说，我对写作是很认真的，认真同时也特别的放松。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如果是不太了解他的话，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那种好吃懒做型，大大咧咧型。但其实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他反而和大家展现的是他心思细腻的一方面。 对，我们不想过度的去吹捧李诞这个人，就是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只看重外表的年代，如果有人关注一个人的外表之下的才华，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对， 同时呢，专注的去做好一件事情，就像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一样，专注的做好一件事情，让成功在你的屁股后面追着你跑。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件事情最主要的意义所在。 我怎么这么好？ 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是周三，算作每周的阅读日，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家是书吧也是小剧场的地儿。在石景山区首钢的老厂房里开启了一家这样的书吧，大手笔地占据了四层的空间。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电视剧《奋斗》当中的心碎乌托邦。除了分门别类的精选书籍和杂志，还布置了很多复古风格的老物件，茂盛的绿植和精致的复古贴画随处可见。三层的书吧，如果想要仔细转一圈下来的话，真的需要花点时间。这里的细节做得非常的用心，比如说音乐相关的书籍是摆放在一架老式钢琴上面的，廊桥的位置呢改造成了小剧场，更多的艺术形式和活动都会在这里举办。有去过的朋友分享说，是在首钢的老厂区里，实在是不太好找，好在空间很大，如果细细品味的话，可以在那儿度过一整个下午呢。 I wanna share this feeling every day, so let this love last as you get inside of your heart. Trust me enough to try my way and let this love last as you get inside of your heart. EVOLBE, do tell the next man how to withstand and prevent hell from entering into your life. So keep on saying it day and night, children of the light. We fight for insight, knowledge, and pens right. The thoughts of speed and greed and false deeds to tease truth. Get torn up, let me ease you without the yellow brick. Sick tactics of love, pimp, yes pimp. Pay love, represent the hay love. No makeup, I pray everybody wakes up. Just imagine if we stop the camouflage and turn the no-nos into yes, yes, y'all. And turn the negative into positive laws. Cause it's really how you look at it and react. Treat love wrong and love will bite your back. Evil sneaks up, but we ain't having that. Cause I wanna share this feeling every day. So let this love. 预告一下，马上我们将会出题，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题目。虽然我们的之前的1000的福利又被封冻起来，准备天女散花再次撒给大家，但是今天的我们的挑战继续。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抛出题目给大家，就在白给一百块的互动环节。 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吗？联络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问问题的方式呢，也是和一首歌曲有关。 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动力火车974专列，马上就要抵达这个终点站了 啊！ 这个星期六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演唱会，跟他们一起合唱了。 对，所以呢，我们当然问的预热题也是和动力火车的某一首歌曲有关呢。 对，你也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推送啊！明天我们将会砸金蛋送门票，而今晚你参与留言啊，就是推送的留言，也会有机会获得门票加合影的机会哦。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488，40087644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好了，我们要特别预告一下啊，其实这两天也都有很多的新歌要听，包括呢前面有这个甜蜜教主王心凌的新歌，之前还有这个非常文艺的陈绮贞啊，陈老师的歌，今天会有一个加油加油，那个是怎么学？ 加油加油加油，林志玲吗？ 对，稍后也会有她的新歌。啊哈，今天的问题是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酒醉的 Tango》，后面会有一个数字， 对，这个年份是几几年呢？发送数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三分清醒，阑珊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错而飞进，又而飞出，让我矫情偷走一颗心悬空，分手的五种原因，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要 rehearsal， 我需要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好在清醒之后 歌，酒醉的 Tango， 动力火车，好，后面缺的那个数字，那个年份到底是哪一年呢？ 年份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 JFM 发送过来，就有可能在稍后的连线当中听到你的声音。 对，稍后还有全球首播听到林志玲啊，志玲姐姐的新歌到底是什么样？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志玲姐姐，一首关于爱与勇气的歌， You and Me，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You and me, some kind of chemistry, some kind of mystery, sparkling like a snowy tree.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突然想去海边走走，回味一个人的自由，只是和朋友聊。 的第一个电话已经在线上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一百块呢也正在继续中，因为之前累积的1000要进入到我们的风动奖金池，然后回到我们天女散花的时候啊，再散红包鱼给大家了。 所以呢，今天奖金回归到了100、 看看今天要参与连线的朋友他是谁。 Hello， 嗨 嗨，你们好，白洁、艾科，你们好。 怎么称呼你？ 就是听啊，就那次打电话说我错的那次， 你那 非常遗憾。 是什么情况？没，是有没有电话打给你？ 没有，当时就没有。我拿着手机，然后我也在开车，其实但是没有耳机，有提示啊。 哦，这个太怪了。 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打串线了，串线 也有可能。 你说 我今天接通很开心啊， 饿得不行了，想吃串了是不是？ 但我觉得说今天在接通他电话之前呢，放这首 SHE 的《半糖煮鱼》，还挺期待说会不会接通第一位朋友是一个甜甜的女生呢。嗯， 果然如此。那请你加油好吗？ 加油。 嗯，好的好的。嗯， 我们今天的奖金回归到了100块钱，你知道了吗？ 所以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加油啊。 好的。 第一道题送分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会在2018年的10月到12月北京天桥乐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那么参演剧目芝加哥，请问这部剧讲述的是20世纪的故事吗？ 是吗？ 是。 答对了啊。它是非常有魅力的那种音乐剧啊，非常的 hard， 很火辣的那种。嗯，好吧，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第二题我们要问的这道题呢，说到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请问留声机录下的第一段声音是爱迪生朗诵的一首诗吗？ 不是。 那是什么？ 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是。 就想说，为什么发明留声机要试声音，还要正儿八经的去、 朗诵一首 哦？唱的是一首歌叫《玛丽有只小羊羔》。 对，小时候的 歌。 对， 来，请听第三题。第三题如果答对的话，就有可能反转了。加油！ 嗯， 南屏晚钟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那么，请问南屏晚钟的钟声是来自灵隐寺吗？ 不是。 哇！厉害！ 今天 南屏傍晚的钟声来自于南屏山上的净慈寺。 今天一百块，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你是选择继续还是放弃呢？ 嗯， 如果放弃就拿走一半， 五十。 嗯， 继续有可能拿一半。 继续吧，本来也是为了跟你们多聊一会儿。 我们的听友是不是？ 就是一百块吧，这要是在后面加个零就不一定了。 人不是，人不是一百块都不给，是一百块我是吧？五十块我无所谓，开玩笑。 不是不是，真的，嗯，真的听老白好长时间了。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 在上海上学的时候， 上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了。 在上海上学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应该也在上海上学。 嗯， 啊、对对对。 太年轻的时候，当年都是满脸胶原蛋白， 现在一脸的风霜和尴尬掩盖着。好了，不，我们不开玩笑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今天的第四题。文学题，在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面，男主角方鸿渐不学无术，从一个野鸡大学呢购买了一张假文凭。请问这家野鸡大学是叫克莱登大学吗？ 厉害， 真的有可能看过《围城》。 嗯， 厉害，就剩最后一道题了。 最后一道题问哪道题呢？ 第六题， 作揖是古代中国人常用的礼仪。 哎，我突然选择想问他第七题 啊，第七题吗？ 嗯， 第七题会很简单哦。 嗯， 传统的中式服装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叫立领儿，就是会给人一种很干练、很简洁的感觉。那么，请问立领是起源于明朝吗？ 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我刚想提示他，第六感，第六感，第六感，就是说有的时候不能太相信自己。 你没有感觉我刚才那个笑声有点像明朝来自于东厂的那种？ 好吧。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是开玩笑的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很遗憾。 嗯， 如果我们问你本来要问的那道题，说作揖这个是作为一种礼节，是起源于秦朝，你会回答于是还是不是？ 不是。 哦， 啊，好遗憾， 好后悔啊， 好后悔，不应该改题。 对，哎， 我还想一个简单一点的歌。 但是稍后还会有九块九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你， 好好好， 今天就让我们这个现金再继续往上涨一涨，好吗？ 好的， 谢谢， 好好， 谢谢，再见，拜拜。他已经达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题，所以今天的挑战到此结束。 对，结束了， 对， 就没有第二位朋友了，是吧？ 是，所以刚才另外一位备选的叫刘家祥的朋友，要跟你说声 sorry。看你关注的时间很久，是2013年关注我们的。 对，而且我觉得说很多女生在这种重压之下，可能会答题的那个感觉不是很自如，但是听他那个感觉还挺流畅的。 对，然后提醒今天备选的刘家祥同学，我们下次会优先选择你，一定要积极参与哦。Puts people on streets. That's okay. It's the terror of knowing what this world is about. Watching some good friends screaming, let me out. Pray tomorrow gets me high, yeah. Pressure on. so slashed in time. 今天的这个听友，我们的好朋友叫静还是清啊？ 清， 非常的可惜，就差一题。 对，而且我看到我们备选那位朋友刘家祥，他说是我啊，没问题啊，已经错过了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是临时换题，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备选题，这是我们来随机挑选的题目。 是的， 当然有时候也会想说，哎，这题是不是会更简单一些呢？或者有时候也会想说，这题会更难一些。 看来是我们想多了。 接下来的音乐题，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加，你们准备好了吗？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的音乐题好像有点难。 真的吗？ 对，我刚自己听了一遍，我都好像瞬间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如果你要听完前奏之后，你会跟着后边哼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难了。 哎，有可能。那我们今天的前奏就放两遍好不好？ 好， 请大家做好准备，先把手机的对话框对准到白洁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回答歌名就行了。 是的，四个字的歌名一点都不简单。 三二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会是什么歌？ 你可以往后跟着哼唱一下。 我们不一样。 不是都说好了很难吗？所以再给大家留一些时间。你竟然还要皮一下在这个环节。 说好了四个字了，明显就是来捣乱的啊，大家都听得出来。 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发来正确答案了，稍后我们来揭晓名字是谁。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春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与此同时，化学兄弟组合还透露，他们将在明年春天举办一次大型的巡回演出。据了解，这张唱片是化学兄弟组合的第九张录音室唱片，这张大碟将在明年春季正式发行，专辑中收录了他们近期提前公布的歌曲 Free Yourself。 这首新歌是化学兄弟最近三年来公布的第一首新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东五环远通桥北侧和南侧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五方桥。东四环南向北四惠桥以及北向南四元桥到朝阳公园桥，以上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音乐素描，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音乐素描，相对安静的音乐时光，然后一张图和文字都已经准备好了， 记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 嗯，今天的文字我觉得也很值得回味，耐人寻味的一段文字，而且呢可以反复的去品味的文字。 对， 来自于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他是这么说的： 对我而言，人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乐在其中又时时充满享受的现在，总是以飞快的速度转瞬即逝， 模糊而不确定的将来可以为他做很多有趣的计划，越不着边际越好，因为既然必定事与愿违，不妨就享受一下计划的乐趣。 第三部分是过去，记忆和现实是一个人当前生活的基石，一种气味，一座山丘的形状，一首老歌，都会在突然间把你带回从前。这些琐事会让人带着难以名状的快乐脱口而出。我记得， 这是对上了年纪的人的一种回报，当然是令人愉悦的那种，这就是回忆。 今天的文字和图片都已经准备好了，回复打卡到白街 FM 可以收到。今天的文字来自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为文字和图片配合的歌曲是《信仰》。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 身旁。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哦哦哦，我爱你，是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仰。我爱你，是来自灵魂，来自生命的力量。在遥远的地方，你是否一样我的呼喊，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 张信哲很多的歌都是特别容易让人瞬间的有那种眼眶湿润的感觉。 对对对，尤其听到这首歌曲，好像就思想一下开了小差，回到了大学时光。 不要把时代嵌入自己的这个 哈哈哈， 然后让我想到前几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 啊， 对对，好了。我们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 PK 模式开启。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好了，回来了，听了一首很深情的信仰。那接下来我们要各自推荐今天觉得还不错的歌给大家啊。 对，先由我来推荐。 对，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非常的平实的一首歌。 好了，先不要说这个很平实，很好听。反正今天是我们俩的终极 PK 啊、无论谁输。谁都要准备好一首歌，在今这个星期五或者周四唱给大家听。 对，所以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准到白天 FM 1到10分，你给我们俩分别打几分、然后我们最终的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好，现在大家准备开始打分了。你要推荐歌曲给我们。 对，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的一个很简单的声音，前两天在就那个动力火车的节目当中也是片段性的为大家来呈现过。这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 没了。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很喜欢陈绮贞的声音，是因为她很平实，不那么炫耀的感觉。因为听到前奏的时候，你会有点断断续续的，现在听现场 live show 的感觉。 像你变化莫测。 一到十分，你给几分？别忘了打分哦。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对你的思念。窗外的星空像你嬉笑不眠，这样的午夜，我坐在九分的咖啡店。 街道有点改变，这里的人群喧闹整夜，望着朦胧的海岸线，是否还能回到从前？事情像你，而你也早已不是你，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怀念着往日淡薄的青草。 看看艾克的第一首歌得分并不高，这首来自于陈绮贞九分的咖啡店，最后呢得到了分数 分 好好的好好的啊，有一分的两分的你哪来的九分，最后的得分应该是七分到六分， 这个七分的咖啡七分的咖啡店显得就那少了两分，没有那个意思的感觉， 对，不像牛排差不多五六分熟就刚刚好啊。 总之希望这首歌曲可以让你们觉得很舒服，至少说耳边会有一种 BGM 的存在。 窗外的景色像你没什么道理， 给你一个低分也有是没什么道理。 这样的午后我在忠孝东路的 你准备在建外大街唱歌给我们听。 这里的街道有点微。 好了，现在我来推荐吧。 好吗？你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谁的？ 我现在在犹豫。就这两首。 我觉得真情版会好一点。 好。但是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放这首歌有点早？ 还行。 好吧，我觉得其实，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文字嘛，就是这个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说到啊，每一天其实都要说再见，这是一种不能说是仪式感啊，你可以和今天也告个别，所以今天推荐的是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的一个柔情版。 我怕我 这首歌你给几分呢？ 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我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给这首歌一分啊！其实这本来不是我要推荐的歌，就是现场抓了一首，因为我自己本来要推荐的另外一首男生的歌呢，没带啊，就忘记带了。 所以这首歌曲可能会给很多朋友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 很怕 rapper 深情。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现在的均分看了一下，嗯，平均得分也是差不多7分到8分吧。 啊哈，那到底是7分还是8分？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啊， 七分， 嗯，平手。我不能，就看我们俩最后的两首歌了。决定胜负了。 最后一首歌我在推荐之前可能有一个小故事，不知道这个故事你给我打几分。 你先等一下讲故事。我先问一下那个这个笑王松的朋友为什么会打了0分，都不喜欢这首歌。 诚心的想让你唱歌。嗯， OK， 你推荐你要 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是来自朴树的 New Boy。 因为这首歌曲可能大家听起来都是他老专辑当中的一首老歌，但是呢他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和阿雅一起去了某一个国家，感受了一段旅程的经历，然后他在经历这段旅程之前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老鹰的平均寿命，也不是平均啊，最高寿命是在70岁，但是到了40岁的时候呢，老鹰呢就要开始不断的折磨自己，因为它的嘴会变得很尖，没有办法进食，它的爪子没有办法有力的抓住树枝，所以那个时候呢，它就会在选择一个悬崖很高的地方，然后通过150天的时间让自己的爪子重新长出来指甲，就用自己很残忍的方式对待自己。 我刚才想说可能我们人类其实或者说都需要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自己的生命接近衰败的时候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和世界告别。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就是真正的去涅槃啊，但是哎，有时候觉得想偶尔想想这也不是一件很矫情的事，考虑考虑人生，突然会觉得说生活里面那些碎在一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放空自己的所有的，怎么说，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可以注焦在这些动物身上，你会发得很有意思，他们身上的很多特质就会比人类更加极致。 好，你聊了半天老鹰了，准备什么时候推荐歌曲啊？ 这首来自朴树的 New Boy 送给你们。 好吧，回到那个还没有手机的 APP， 没有 APP， 然后还没有智能手机，我们还是只是靠着 Windows 98就会发呆一天的时代。New Boy 朴树，这首歌你给几分？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 有的人给了一人的低分令啊，包括一直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放什么歌都给5分的朋友， 哎呀，这个占中立了。 对，就是觉得想听咱们唱歌，估计是有人给到9分10分，包括灵儿给的9分、Grace 给的10分，包括 Big Baby 说最爱的歌之一，几乎从来没有在电台出现过，太惊喜了， 太惊喜了，真的。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故事呢，搭配着朴树的这首 New Boy， 可能会给大家一种重生的感觉。 你要说朴树几乎没有怎么在电台出现过，这事儿我觉得 OK， 但是他的歌其实还真是经常出现， 尤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手动点赞的安利王，谢谢您。 这首歌的平均的得分最后算下来有8分， 挺高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好吧，就看一下我最后的这首歌的得分。今天选了两首中文歌，而最后我要选一首英文歌作为今天的结束。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结尾的这首歌让我来推荐吧。这首歌如果要把这首歌名翻译成中文的歌名的话，应该叫失而复得，我觉得 失物招领，或者 失物招领，对，差不多啊。Lost and Found， 节奏也是很适合入夜时分的那种感觉的。 是的， 不知道这首歌你们会给几分呢？ Lost and Found。 怎么办？我这个分数明显也差不多有8分吧。 不，我觉得我今天要化身一个特别锱铢必较的人，所以我拿出了计算器准备给你算一下平均。 你来去掉一个最高分， 对， 1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2分， 对，然后除以一下，25分。 喂， 怎么算出来的？ 好像又是平手， 8分， 所以今天又是打了个平手， 耶！ Yeah， 所以明天还有最后一局 bonus 是吧？加时赛。 所以今天就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精彩的夜晚。 对，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啦！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 明天见，拜拜。 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一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6L 立享18期零利率金融优惠方案，尽拥梦想天地，30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